因此你已经开始观察到你的心，观察到心的特性。心不断地打妄想，它是一个妄想纷飞、心猿意马的心。另外一个事实是，心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？哦，有这么多的妄想。我们规定10天当中你不可以写字做记录，但是即使我们允许你记录妄想，你也办不到的。你无法记录妄想，每一个人都无法记录下他的妄想，因为心无时无刻不断地在打妄想，你无法完整记录下来。但是只要你留意，你会发现到妄想只有两个领域，心只会跑到两个领域，一个是过去记忆的领域，另一个就是未来的领域。你回忆某件事物，在当下这个记忆浮现了，一下子另一个记忆又浮现了。你回想到过去的某件事是怎么样发生的，比如说你回想到过去某某人对我无礼，他是这样辱骂我的，当时我措手不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现在如果那个家伙再辱骂我，这一次我会像这样来报复他。然后你开始卷入未来的妄想，不断地妄想着未来的事情，然后突然之间一个过去的念头升起了，你又开始妄想着过去的事，然后又是未来的妄想，不断地妄想着未来。哦，这就是心的习性模式，它不断地妄想着过去或是未来，它不愿意活在当下。你的心不想活在当下，但是人却必须活在当下。你如何能活在过去呢？过去的事情已经永远过去了，你花钱也无法买回过去的时光，即使你拥有全世界的财富，你也办不到。过去的已经永远过去了，而未来的只是未来，除非未来变成了现在，否则你是无法活在未来的，你必须活在当下的。现在你看，这个心不想活在当下。哦，这就是为什么心会如此的焦躁不安，他不懂得生活的艺术。而内观修行就是要教导你生活的艺术，教你如何活在当下。当你清楚地观察着呼吸时，即使是一小段的时间，就是这一刻的实相。呼吸的气息进来了，又出去了，这就是当下的实相。另外一个事实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楚，当内心不断地妄想着过去或未来时，他想着哪一种念头呢？有两种形式的念头，愉快的和不愉快的。当心中浮现出过去的记忆，这个记忆可能是一个愉快的或是不愉快的记忆。当心中升起未来的妄想时，对于未来的妄想也可能只有愉快的或不愉快的两种形式。因此你会注意到，当心卷入过去或是未来的妄想时，心的某个部分就开始升起的习性反应了。哦，我喜欢它，太好了，这件事应该不断地重复发生，然后心就开始执着贪爱。你并不知道你已经失去了心的平衡，因为你已经开始执着，开始贪爱，而使心变得不平衡，使自己变得痛苦。同样的，当你的心开始卷入过去或是未来不愉悦的妄想时，你会注意到心的某个部分开始反应了。我不喜欢它，我不喜欢它。然后这种我不喜欢它，我不喜欢它的反应会很快地转变成一种厌恶、嗔恨的心态。你的心已经失去了平衡，你已经变得非常焦躁不安了。哦，这就是我的心的行为模式，它不断地升起贪爱、嗔恨的反应。为什么会有这种贪爱或嗔恨的反应呢？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晓得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表层的心一直都忙着外在的事物，不知道心的深处起了贪爱和嗔恨的反应，也因此造成我们不安和痛苦，这就叫做无明。心一直是如此的无明无知的， 有时你会注意到你的心有多么的无知。一个念头在心中升起了，甚至在这个念头结束之前，另一个和它毫无关联的念头又升起了。这些念头没有丝毫的关联性，这就是疯狂。这不是疯狂是什么呢？当我们说某个人疯了，是个疯子，这是因为这个人的念头没有丝毫的连贯性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疯子已经饿了四天了，你出于同情慈悲给他一整盘的食物，他因为很饿，看到食物就非常的高兴，坐了下来，抓起一口饭，还没来得及放入口中，念头已经变了。他开始想到，我现在在浴室里，我正在洗澡，而我手中拿着一块香皂，于是他就在自己的身上开始擦了起来，然后念头又跳到别的事情上，这个向我走过来的人是我的敌人，他要来杀我，在他杀我之前，我最好先宰了他。要怎么杀他呢？哦，这是一颗手榴弹，我向他扔过去，把他炸死。因此他把所有的食物当作手榴弹丢了过去，这是一个疯子，发狂的人，他没有连贯性的念头。现在大家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的疯狂，因为你们也都没有连贯性的念头。一个念头在心中升起了，突然之间又冒出另一个不相关的念头，接着突然又是一个念头，多疯狂的心呢、啊、这就叫做无明。你不晓得现在发生什么事，你没有连贯性的念头。然而即使你的念头是连贯的，你也不知道你心中如何产生不尽烦恼，以及如何产生痛苦。当你从经验上深入，不断地深入时，身和心的交互作用就会越来越清楚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你必须用功修行，以实修体验的方式正确的修行，就会容易得多。在这十天当中，在这里给这个修行方法一个公平的试验机会，然后才能在十天中获得最好的成果。抽出十天的时间，放下一切，用功的修行，到这里来探究呼吸是什么，心是什么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为了帮助你学习到生活的艺术，也就是如何过安详和谐的生活，如何获得内在的安详与和谐，并且将这种安详和谐的气氛散播给其他人。每当你产生负面情绪，你就变得痛苦。每个人只要产生负面情绪，就会变得如此的紧张不安。任何人只要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你，也会跟着紧张不安。这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，生活的艺术不见了。内观会教导你生活的艺术，也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，一种行为的准则，如何获得内在的安详与和谐，以及如何将这种安详与和谐的气氛散布给周遭其他的人。这只有当你探究了普遍的自然法则，也就是探究了你身心当下的实相时，才能够做得到。所有这些都必须亲身体验的，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开始有了某些的改变，某些好的改变。为了这个目的，你必须精进用功。为了让你能好好利用未来的九天，我们对你有些忠固。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忠固是，你现在所做的是非常严肃的工作。这件工作实实上是在对你自己的心做一项非常深的手术，一项非常深入的开刀手术。当你做非常深入的开刀手术时，根深蒂固的情结就会开始浮现到心的表面。就像当你用刀切开伤口时，脓血自然会渗透到表面上来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切开伤口和脓血渗透出来的过程是非常不舒服的，你必须去面对它，勇敢地接受它。我切开伤口让脓血流出来的每一个不愉悦的经验， 都是为了让我自己能更好。你今天开始经验到的这些不舒服的感受，是这个修行法的一个部分。你已经开始对你的心开刀动手术了，伤口切开了，脓血也开始流出来了。你必须面对事实，你必须面对它，微笑地面对它。例如，在东方国家，家庭主妇用煤炭来生火烧饭，当饭煮好后，不再需要火时，他们就会熄灭这些烧红的煤炭，以便下次使用。当他们舀了一勺子的水浇在烧红的煤炭上，由于煤炭的特性属热，非常的热，而水的特性属冷，因此当水和烧红的煤炭碰在一起，这个冷和热产生了极大的冲击，极大的反应，冲会产生冲这样的声音。每次舀水浇在煤炭上都会产生冲的声音。如果不断的舀水浇在这个煤炭上，就会不断的产生冲冲冲的声音，一直到这些煤炭的温度降到和水温相同为止，就不会再产生冲的声音了。这时候你即使再浇上一整盘的水，也不会再有任何的声音了。因此同样的情形，你持续认真的观察呼吸一个小时，也许会有一小段时间你心专注观察着当下的实相，这一进一出的呼吸，这时候心中没有无明，只有实相，没有想象，没有贪爱，也没有嗔恨。当一个气息吸入时，你并不会贪求我要更多的气息吸进来，我要更多的气息进来，你并不会这样贪求。而当气息呼出去时，你也不会说我不要气息呼出去，我不要气息出去，气息出去了又进来，它只是一进一出的在呼吸着。而你只是保持平等心，只是观察着，在这小段时间中，你只是如实的观察实相，保持平等心，只有实相，没有无明，也没有贪爱或是嗔恨。这一段时间非常的美好，因为当下的心是如此的清净，但是在你的内心的深处仍然充满着垃圾，充满着你过去所累积的负面情绪，不净的烦恼。当下这一刻的清净心接触到这些不净的烦恼，就会产生极大的爆炸，像火山一样的爆炸，像水浇在煤球一样的冲个声音。这种反应的结果是腰酸腿酸，头痛背痛，不是这里酸就是那里痛。你心里会想，哦，这么痛，这么不舒服，这对我没有什么益处，我最好离开。其实所有这些现象是必然会发生的，因此要下定坚强的决心，对你的心做这次开刀的手术。当你动一次外科手术时，手术是由外科医生，由别人帮你做的，你必须被麻醉，因此手术的时候完全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。但是在这里，你必须对自己动开刀手术，而且没有麻醉药，你必须面对所有发生的事情，要勇敢地面对它。为了你自己的利益，你必须勇敢地面对它，这样子你才能开始改变新的行为模式。要面对它，并且发展你的心力。因为没有用麻醉药，所以你必须在心中发展出坚强的愿力。其中一个愿力就是，我必须遵守这里所有的规定规矩。就像当你进到医院时，你必须遵守医院里所有的规矩规定一样。其中一个规定是，在这个十天当中，你就像待在监狱一样，不能离开，不能出去。来参加这课程之前，我们就问过你，你能够待在这里十天不离开吗？当你来报道时，我们又问你，你是不是有所准备了呢？你准备好好待在这里十天不离开吗？请阅读这些规定，并签上你的名字，填好个人资料。又会有人微笑地问你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必须待在这里十天不能离开哟。我们办过这么多的课程，也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过， 从这些经验当中，我们发现到，第一天过去了，手术开始了，在第二天，有些人的心就开始动摇了，并不是所有的人，但是某些心力较弱的学员，他们想要离开了。哦，这种修行对我不好，改天吧，以后再来参加吧。他们想要逃跑。然后到了第四天，另一个更深的开刀手术开始了，第五天又更深入，到第六天，某些人又开始动摇了，我要离开，我要逃走。在第二天和第六天，心会极为的激荡动摇，面对他们吧，勇敢地面对这些激动焦躁的情绪，并下定坚强的决心，我要在这里待十天，我必须清除内心深处的垃圾，应该让伤口的脓血流出来，虽然这样会产生不舒服的感受，但是这对我是很好的，我要面对它。同样的，就像你到一家医院做身体上的开刀手术，手术进行一半时，如果你对外科医生说，哦，不不，这样够了，我以后再来吧，这是不行的，外科医生绝不会让你离开，因此这儿的外科医生也不会让你离开。你在课程一半的时候离开，对你是不好的，因此要有坚定的决心，我绝不离开，即使任何事情发生，我也不会离开。另一个坚定的决心就是，我要遵守所有的规定规矩，特别是遵守这里的课程时间表。我应该在早上八点之前到禅堂，我必须提早一两分钟到禅堂，盘腿而坐，开始禅修。如果你边走边聊天边谈心，东摸摸西摸摸，东看看西看看的，迟到个十分钟十五分钟，这样是不行的。八点就是八点，你必须在八点就开始禅修，时间非常的重要，每分每秒对你都是很宝贵的。然后接着从八点到十一点是静坐的时间，这段时间你必须静坐修行，静坐就是静坐，不能说现在有的是时间，我只要打坐一个小时这就够了，剩下的时间我可以洗澡洗衣服做这个做那个，这是不行的。要有坚定的决心，修行时间就是修行的时间。另一个坚强的决心是，每天三个时段，早上八点到九点，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，晚上六点到七点，这些时间你必须待在禅堂，不能离开。你必须下定坚强的决心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事，我绝不离开禅堂。不舒服，我可以改变姿势，没关系，但是我绝不离开禅堂。过几天之后，三四天之后，在这三个共修时段，你甚至不可以变换姿势。但是不必担心，现在你可以变换姿势，不要紧，但是必须待在禅堂，不能离开，这样会增强你的心力，而你的决心，坚定的决心是可以帮助你的修行的。另一个警告是，当你在疗房内禅修，如果你觉得非常的累，可以躺下来休息，但不能超过五分钟。如果你躺下来休息觉得很舒服，为什么只有五分钟呢？只能躺五分钟的限制是针对那些无知的人而设计的。我相当的机警，我不会昏沉，我知道我还在觉知我的呼吸呢。五分钟算是什么？十分钟了，我还是在觉知呼吸，我是一个非常警觉的人。很好，十五分钟了，你躺了下来，半个小时之后你开始打鼾了，然后和你同寝室的人看到你在打鼾，他们心里会想，哦，太好了，我也要躺下来。最后他们都睡着了，打鼾了，整个寝室变成一个打鼾的寝室，而整个园区整个中心就变成了打鼾的中心了。你们在这里必须随时保持清醒警觉，因此躺下的时间不可以超过五分钟， 如果很累，躺下大约五分钟，就要再坐起来用功，要多花时间在静坐上。另外，有一种危险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在这个阶段，必须待在室内打坐。如果你坐在室外阳光下，对你是不好的。当然，佛陀是在户外，坐在一棵树下成佛的，在空旷的大自然，开场的空间觉悟成佛的。但这需要等到修行纯熟之后才行。在目前这个阶段，如果你在室外打坐，外面的微风吹过会触及你的鼻孔和鼻孔以下的范围，那么你就无法感觉到自己呼吸的细微的接触了。因此，不要待在室外静坐。休息的时候在室外坐着休息是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在静坐修行的时间，如果你在室外打坐，虽然闭上了眼睛，但是室外的光线直接照射在眼皮上，因此你就无法集中精神更深入的用功，所以要待在室内用功，这对你非常重要。还有另一个危险是，早上11点，当你排队吃午餐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预先想到你的晚餐，这而晚上只吃一点点，怎么办呢？我习惯在午餐吃一整盘，那么最好现在就吃它两大盘吧，一盘是午餐，另一盘就当作是晚餐。老师不是常常说，你必须打赢自己的仗，你必须打赢自己的仗，我必须身强体健的来打仗，那么就来三盘吧。这样实在太危险了，太饱使你无法静坐，不能修行。如果你平常吃一整盘，现在应该吃四分之三盘，让你的四分之一的胃24小时保持空的状态，那么你才能够修得更好。不要填满整个胃，吃太饱会造成困扰，因此不可吃得太饱，空出你胃部的四分之一的空间，这对你会有帮助的。另一个警告是，完全的静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经过了一整天的修行，你已经发现到了，你的心真是一个话匣子，不断的自言自语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任何修行技巧上的问题，随时可以和助理老师讨论。如果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，随时可以告诉事务长。但是在同学彼此之间，绝对不可以讲话，甚至也不可以用眼神或是手势来交谈，随时保持对自己的关照，自己内在的实相对你是如此的重要。你一辈子都在对外攀援，现在开始学习观察内在的实相。这时候，如果你开始和其他的同学讲话，那么你就开始给自己制造问题了。这个喋喋不休的心就会获得更多自言自语的话题。如果你和别人谈了话，那么当你静坐的时候，所有的谈话内容都会不断地浮现到你的心上，在你心中不断地翻搅。因此，许多和你谈话的内容相干或是不相干的其他的念头也会开始浮现，这会造成你的困扰，而且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困扰，也会造成那位和你谈天的同学的困扰。当你讲话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对着墙壁说话，也不可能对着树木说话，你一定是找人讲话。不管你找谁讲话，一定是在这里修行的同学，那么你同时也给了他许多打妄想的题材。如果你不断地找人讲话，你就是在制造其他同学的困扰。而且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开始讲话，这两个人讲话的声音也会吵到其他许多的同学。因此不要讲话，要保持静默，你会了解到静默的好处。静默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，昨天你发愿要修持五戒，其他的戒像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都很容易的遵守，但是对于不妄语这条戒，由于你过去的习性，每当你说话时可能会夸大其词，或者隐藏某些事实，那么 你就犯了不妄语这条戒。在这个五个戒律的基石当中，只要其中一个基石动摇了，你的修行就会变得脆弱。因此不要讲话，要静默，完全的静默，你会发现对你很有帮助，非常有帮助的。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，不要在这个方法之中掺杂其他的技巧。你已经发愿在这个十天当中要完全的投入，十天之后你是你自己的主人，可以自由选择你的修行方法。但是在这十天当中，你已经完全的放下了自我，不要掺杂任何其他的技巧。有的同学可能会认为，我读过一本书，书上说内观是这样修的，有人说内观是那样修的，四念住是那样修的，或者是我的传承说修行要像这样，用持诵观想想象等等，为什么不修一点这个一点那个呢？这样的话真是危险，太危险了，你是在冒险。举个例子，有个人习惯骑一匹白马，他自己的白马，有人给他拎一匹黑马，说你可以试试这匹黑马，这是一匹很好的马。然后他说，好的，我要试试这匹黑马，但是我不想离开我自己的白马，我要一脚踩在白马上，另一只脚踩在黑马上，让我这样子试试吧。真是太危险了。某个人习惯划自己的船，朋友给他另外一艘船，一艘很轻便很快速的好船，他说很好，我要试试这艘船，但我要一只脚跨在我自己的船上，另一只脚跨在你的船上，这样更危险，真是太危险了。一只脚跨在这个修行方法上，另一只脚跨在另一个修行方法上，是很危险的。在这十天当中千万别这么做，为了你自身的安全起见，十天当中必须只是按照所教的方法去做。虽然我们一再的不断的警告，还是有人不听劝告，掺杂方法而卡在里面，连老师都帮不上忙。因此千万不要这样做。如果是无意中卷入你过去的方法，你无法控制它，没有关系。例如你过去也许修过持诵的方法，你曾经不断的持诵某个字句，因此由于过去的习性，在你觉知呼吸的同时，你可能又会不知不觉的持诵。当你发现时，你说，哦，不不，这个方法不可以用持诵或是观想的方法，然后你摆脱了它，很可能又会不知不觉的重复，你又摆脱了它，这并没有什么不对，并不会有危险。但是如果你刻意的掺杂，存心加入其他的方法，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困难，因此不要冒险。而且要注意到，不要走出限定的范围，男女众的范围都标示得很清楚，为了你自己的利益，请不要跨越这些界限，并且要好好利用你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如果你能按照所教的方法用功，剩下的九天对你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在第十天的时候，你就会深深地体会到，是的，这十天在我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唯有精进的用功，你才能感觉得到。好好利用时间，好好利用这一次的机会，好好利用这里的环境，好好利用这个美妙的修行方法，这个这么好的法，这么合理，这么科学，为了你自己能更好，为了你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解脱束缚枷锁，解脱贪嗔痴的锁链，而享有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快乐。愿你们都能享有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快乐。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。 为了新学员的利益，有一些话要交代。刚刚你们也许注意到了，而且在未来的九天当中，你也会不断的发现，当你们听到唱诵三次 Bhavatu Sabba Mangalam 之后，有一些旧声会跟着回答 Sadhu Sadhu Sadhu。 不要以为这是一种仪式或是典礼，要了解这些是什么。由于内观的修持，当一个人不断地修持内观，就会在身、口、意三业上不断地增长对自己或别人都有好处的善业。而每当一个人做完这些善业，就会在内心当中增长对别人的爱、慈悲和善意。愿这些善业的功德能与其他人分享。因此 Bhavatu Sabba Mangalam 的意思就是愿一切众生快乐的意思。因此听到这些祝愿的人，他们也同样升起对别人的爱心、慈悲和善意。他们回答 Sadhu Sadhu Sadhu。 哦，说得好说得好，善哉善哉，我们也赞同你的善愿，我们也赞同愿一切众生快乐。如果你也在心中升起了对别人的爱心、慈悲和善意的话，那么你才回答 Sadhu Sadhu Sadhu。 否则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仪式。现在可以休息大约五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再重新开始。现在请大家休息五分钟。